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互思念？ 我们在哪一个星上相互思念过，以致如此深爱？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， 在哪一个星上分别，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？ 相互辉映。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，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，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黎明。 我们相依， 相依 夜色的美丽，如此深爱， 深爱子夜柔情。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， 子夜柔情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艳生。上集回顾：万征整天在苏菲菲的新房蹲守，憋着要回她的装修款。大廖把小煤窑卖了，得了70万，准备买新房搬家。廖宇向佳期讲了自己妈妈的事情。佳音撞伤了腿，在家养着，每刀趁机来献殷勤。 万征耗不动了，他放倒自己，躺在沙发上发呆，烟头掉到沙发上，他跳起来赶紧糊弄，可惜沙发还是烫了一个洞。万征气坏了，在屋里转圈，一边骂着娘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灯突然灭了，他一路摸索着，一直奔到小区门口的保安室，急赤白脸的跟人家吵：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为什么不给电了？对不起，我们也没办法，我们也是听头的，现在整个小区就您一户，我们不可能只给您供电啊。 为什么就不行啊？只要有一个业主住这儿，你们也应该供电呢。 请问您是业主吗？ 子夜柔情。 佳期听万征在电话里咆哮了20分钟，佳期看看表觉得很烦。虽然现在万征骂的不再是他，但他不明白万征骂别人的时候怎么他听起来就那么乏味呢。佳期的手机适时地响了起来，显示是彭总。他连忙跟万征说：哎，公司找我，我待会儿再打给你啊。然后听也不听万征的反应就挂上了。他听完手里的电话，噌地窜出自己的屋门，也没敲门，就直接闯进了廖宇的房间。 廖宇正准备换睡衣，只穿着一条小花三角裤，大惊失色。 哎，怎么回事啊？ 佳期大声吆喝：哎，赶紧的，穿上衣服，老彭喝醉了哭呢。 可我这我 别我的啊，谁看你啊小屁孩，赶紧穿衣服。 哎，你什么口气啊，跟你老娘们似的。 佳期本来是要出去的，一听这话索性站那儿上上下下看了个够。 子夜柔情。 手里一个人坐在酒吧的角落里，已经喝得大醉。 某个相熟的俗艳女子正在劝：彭哥，彭哥， 滚开， 我没钱，我穷了，奥迪都换桑塔纳了。 旁边有桌人听着笑，那女的觉得脸上挂不住，就骂骂咧咧地走开了。佳期和廖宇急活活地冲进来，在灯光幽暗的酒吧里扫了一圈，才看到首里，连忙过来。 首里一听见彭总这亲切的呼唤，顿时哽咽了。 佳期，廖宇，兄弟啊。 佳期连忙问，哎，您别哭啊，这是怎么了？ 李总，开发商李总，他跑了，不见了。 廖宇还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 佳期脸色大变。这房子烂哪儿了？没得卖了，等于咱们在这之前的投资，那些宣传广告都泡汤了。 手里扪心自问， 我是坏人吗？啊，我是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呀？ 佳期连忙哄他，用手拍他的背，啊，你不坏不坏啊。 是啊，我彭手里在台湾做房地产，你们晓得，开始他们都说我是地产奇才啊，地产奇才。后来不知道就怎么样，命歹呀，一塌糊涂，输得很惨。我觉得我的经验来大陆，那怎么样也可以打个漂亮的翻身仗。台湾的房地产开发早嘛，那些经验到大陆怎么样也够用了。谁知道大陆人更坏，更没有责任感啊。 他最后的几句话给旁边那桌人听见了，喝问，嘿，嘴里不干不净，你说什么呢？大陆人坏，那你丫在大陆混什么呀？ 佳期忙道歉，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他喝多了，刚让人把钱都给骗光了。 他活该，怎么还有衣服穿呢？怎么没把裤衩也给丫骗走啊？手里急了，往起站。佳期和廖宇几次摁他，几乎摁不住。手里问， 你骂谁？骂你怎么着？找刺呢？你还过来。 手里还在往起站，佳期觉得这帮人眼熟。哎，你们是不是我妹的朋友啊？ 几个人一听，上下打量他，虽然嘴里还横，但口气有点软。你妹谁呀？ 我妹贺佳音啊。 虞姬哥哥们这才消消气，嘴角会疼似的笑笑， 哦，那哪是你妹呀，那是我妹呀。 佳期赶紧陪着笑， 得了得了，让这丫呢赶紧滚蛋，我今天啊看你面子。 佳期抚慰着手里，彭总您慢点啊，您还开得了车吗？ 手里还来劲了， 干什么？为什么要开车？我不走。 廖宇跟佳期商量着，这样吧，车放这儿，明儿再去吧。佳期倒了两杯茶放到廖宇面前一杯，廖宇说，呵，够熟门熟路的呀，来过，怪不得说你们俩有一腿呢。 佳期瞪了他一眼，又推开卧室的门看看，手里鼾声如雷。 哎，他也挺可怜的，在这边连个朋友都没有，心里难受了，只好也就找咱们说说。 廖宇可不这么认为。他找我了吗？他找的是你。 没有啊，真的是说的咱俩，他一直管你叫兄弟。 廖宇也动了恻隐之心。开始我还真有点不适应。 在大陆混的台湾人有好多种，他这种其实还算是简单直接的，人也不能算坏。 哎，他今年多大？四十几了？ 四十五吧。 年近半百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哎，也真够可怜的。 哎， 他好像有一女朋友。 不是你吗？看佳期好像被得罪似的，廖宇连忙正色。他的那些女朋友不做准的，大难临头啊，各自飞。 明天到了公司可怎么说呀？他元气大伤，估计在大陆是待不下去了。 廖宇倒不这么看，也不至于。我觉得老彭这个人挺坚韧的，你啊还是不了解他。他特别不服输，是那种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的人。虽然有时候爬的次数太多，还是爬不起来。 你怎么好像挺了解他似的？ 他呀，特别爱推心置腹。以前我以为是表演呢，后来发现来来回回人生的座右铭啊，就那么几条：对父母为孝，对兄弟为悌，对朋友为信，对人则有爱心。 唉，现在往回一看啊，真像是一场闹剧。哎，你那会儿干嘛急赤白脸的要来这公司啊？他那么剥削。 哎，我以前认识一些农业出去的人，都一副训练有素的样子，把我给骗了。 训练有素那都是装的，在外边混必要的保护色。你要不认识我，是不是觉得我也挺训练有素的？ 你？廖宇看了佳期一眼，不言语了。 佳期追问，我怎么了？ 廖宇直率地说，你给人的第一印象特坏，真的，事儿吧唧的，跟一假正经似的，而且傲慢，好像特别瞧不起人。 哎，你这话可伤害我啊，我脾气最好了。 那还真是自夸了啊，你给人的第一印象特别北京，就是那种啊有优越感的，恨不得管外国人都叫外地人的劲儿。 这句话说的还是那么回事儿，我北京人，我骄傲，我自豪啊。 所以招人讨厌。 你才讨厌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 现在就不用说了吧，多可怜呢，纸母老虎的本质露出来了，不堪一击，而且没心没肺。 谁没心没肺啊？这我不承认啊，我还是很有城府的，我每天精心设计很多事儿呢。 对，精心设计的让人都看出来了，起码万征就看出你啊白忍成康，就是为了一心嫁进他们家门，所以呀、啊、才门都没有。 佳期露出守得云开见月明的表情。哼，现在他对我可好了，好极了。 真满足吗？廖宇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其实我觉得你挺亏的。 哎，对了，你好像说过你觉得他配不上我，为什么呀？ 不爱你的人当然配不上你了。 这话说得很应该拿个本记下来，佳期仔细地回味着。 只有爱你的人才配得上你爱。 你谈过恋爱吗？就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。 没有，我也是啊，见着名言警句啊就记下来，将来啊肯定用得着。 那你觉着我和万征能结婚吗？ 哎，结婚有意义吗？你的问题啊就在于把结婚当成一个句号。其实结婚很有可能是个破折号、引号，反正不是句号。廖宇看着佳期一脸的懵懂，很失望。嗨，跟你说这个你也不懂，你是一个爱情弱智，你还没有真正的谈过恋爱。你跟万征结婚，现在看来啊是极有可能的，可是你甘心吗？你认为你们之间这就叫爱情？哼，要是我呀，我就不甘心。我总是要谈一次真正的恋爱，如果这恋爱的结果是结婚，就更完美了。 佳期冷笑，哼，幼齿。 廖宇最不服气别人把他当小孩子，你们俩就是结婚了，也不一定啊就幸福。 万一哪天苏菲菲不知道又从哪儿蹦出来了，把钱还他了，甚至是加倍的还他了，人家比你精多了，三句两句啊就能让万征再度俯首帖耳。 你胡说，我和万征算是共患过难的。 廖宇看佳期真是愚钝，懒得再和他掰扯。啊，对对对对，祝你们白头到老。 子夜周期。 大爷，没豆浆了。建英连忙从厨房里跑出来解释。啊，哦，你看，今儿我去晚了，早上一直背单词，却给忘了。才智觉得自己家现在财大气粗，也该训训佳音了。得了嘛，您既然忙就歇着呗。啊，这家没您还都不吃饭了，请等着挨饿。这话说的大家都一愣，佳音小心翼翼地问， 我说错什么了吗，才智？ 啊，你说什么了我没听见。才智若无其事地爆料，昨天我跟我廖叔去看房了，已经看好了一处，是我一朋友介绍的，准备就下定金了。事出突然，全家都懵了。啊，哪儿啊？才智冲大廖使个眼色，到时候再告诉你们，等交完首期的。到时候我们搬走，还真就没人做早饭了，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得锻炼自己的生存能力。建华不爱听了，哼，买房？你挣着钱了？当然，他知道才智是挣不到钱的。又问自个儿的姐，姐，是你挣钱了？才智骄傲地抢答，是我廖叔。 大廖连忙冲大家点头哈腰。 建华惊讶地问，大廖，真的？怎么挣的？ 大廖不爱说这个，支支吾吾，就是我们家乡那边投资的小煤矿。 哦，那我就知道了，就是那种违规作业砸死不少人的。建华的职业病就是把所有人都当成可以打击的对象。才智不高兴了，那我们不知道，反正我廖叔把那个煤矿转手一卖就是70万，您见过70万吗？佳音和自己的妈一波，你不也是听说过没见过吗？佳期和廖宇都不吭声，不想裹着乱，但建华心里不舒服。在这个家里，建英家一向是弱势群体，从小到大都是他比姐姐强。这回姐姐家居然要买房搬出去住，这对他可是刺激大了。哦，我们家没本事，也就能挣点辛苦钱嘛。建英也有点不高兴。那大廖也挺辛苦的呀，这一年总是两头跑。说完，居然含情脉脉地看了大廖一眼，而大廖也含情脉脉地把这一眼给接过去了。建华更生气了，从来都是他说建英的份儿，哪轮得着建英说他呀？他想起廖宇现在还住在自己家。啊，那廖宇呢？廖宇肯定也得跟着你们走啊。这下大廖和才智倒是含糊了，倒是建英不明所以。啊，那当然是了。 廖宇是非常敏感的小孩，听出自己不受欢迎，他马上说，我准备回老家了，我想复习一年，明年考美院。 才智首先就蹿了，但脸上是挂着笑的。你考美院？你考得上吗？再说每月一年得多少学费？ 我可以勤工俭学，我工作过，有经验。大廖粗暴地阻止他，就你那点经验算什么经验？还不是要我供你啊。 才智连忙拦住这话头，哎，廖叔，人廖宇都说了自个儿勤工俭学，不用您。佳音急了，哎，这怎么成啊？你们忍心吗？你们忍心吗？你们住着那么大的房子，让廖宇一个人在外边勤工俭学？ 廖宇连忙说，勤工俭学挺好的，你别说的跟要饭似的。 建华看话题转了，颇为扫兴。姐，你们要搬了也好，家里宽敞多了。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搬呀？ 子夜周期。 一大早，手里就一脸落寞地端坐在龙业的销售大厅中央，企划杨几个忠心耿耿的老员工坐在旁边陪他聊天。 佳期问，那业务员呢？ 没有业务，要什么业务员呢？啊，我告诉他们，我现在比较困难，只能每人赔两个月的工资，他们很爽快的就走了。 企划杨说，彭总，没关系，我们支持您，咱们啊，再找新的案子来卖。手里惨笑， 难呐，现在都是开发商自己直接卖房子，我们很难再找到案子做了。啊，没有关系，你们也走吧。谢谢你们几年以来啊对我的支持和信任，我给你们都写了推荐信，我就不相信偌大北京没有我彭总的容身之地。 他又强笑着说， 哎，我最开心的就是认识你们这帮好朋友，朋友是人生最大的财富。兄弟啊，你们要好好混，说不定将来哪一天啊还能帮到彭哥一把。廖宇啊，我最看好你啊，看见你我就想起我的弟弟。 彭总他说不下去了，眼泪快要掉下来。 彭总最难过的时候，身边从没有过女人，只有你啊，佳琪。我永远忘不了你为我挺身而出追打那个李忠义。 说到了李忠义，彭守礼气又不打一处来。 李忠义，最不忠不义的东西啊！好了，这样我们中午一起吃个饭吧。 企划杨附和，好好好，哎，彭总，这样您别拦着我，这饭啊得我请。彭守礼瞪圆了眼睛， 你敢？我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你不要瞧不起。哎，屋漏偏逢连夜雨啊，我的车也丢掉了。 子夜周期。 姥姥和姥爷顶着难看的旅游团帽子，紧跟着导游欢天喜地地出来了。万征连忙很会来事儿地掏出相机给他们照相，姥姥摆出各种威的姿势给万征拍，得意的眉飞色舞。 午饭是小李美刀做的，看他一盘一盘往桌上上菜，佳音不耐烦地问， 行了行了，做完了没有啊？完了赶紧的吧，我们家要聚餐。姥姥觉得不合适，说什么呢佳音，人家刚做完饭你就轰人走，怎么也得吃完饭再走啊。 美刀倒是不在乎，没事，我可以走，我其实不太饿。姥爷连忙说， 别别，坐下吃吧，啊，来坐这儿， 指着自己身边。 佳期和万征坐对面，建华说了句让大家都别扭的话，哼，终于来了。 万征硬着头皮解释，前一阵子太忙，刚弄了个公司，接了点乱七八糟的活。 听众朋友，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